清醒、哦、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欢迎一起来听资讯，我是乔一，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内容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际，中宣部记录中国项目新华社拍摄制作的大型纪录片《与非洲同行》全球同步推出，通过记录发生在普通非洲人身上的事件，讲述中国与非洲真诚合作、命运与共的感人故事。近日有媒体对七大品牌14款网红奶茶进行了实测，得出结论，至少有2款奶茶含糖量超过每日推荐的摄入量，像一点点的冰淇淋红糖加奶盖宣称无糖，实测总糖量为7.15%，甚至有奶茶的脂肪含量超过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一半。截至目前，四大行员工数与2017年年底相比减少已超过3.2万人，其中农行减员人数最多，减少了10267人。从岗位削减的角度来看，人工智能主要影响和减少了银行业前中台价值链上营销与销售、风险管控与审核、客户管理与服务环节的岗位。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近两年中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呈上升趋势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理法院主要集中在福建、广东、浙江等沿海地区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排名前5的诈骗方式为电话、短信、木马病毒、钓鱼网站、 QQ。近日在山东德州，一辆装载桃子的货车与奥迪轿车相撞，现场一片狼藉，民警赶到时有20多名群众正在抢桃，警方表示哄抢财物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，并处500元罚款，如情节构成犯罪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。中国短道速滑队在石景山训练基地宣布，奥运冠军武大靖成为新任队长。武大靖曾在今年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男子500米决赛中为中国代表团摘得唯一一枚金牌，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历史上的首枚男子冬奥会金牌。据新华社报道，从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市的沿河收费站到哈尔滨的周家收费站，近100公里国道沿途竟有3个收费站。目前，国务院第8督察组与黑龙江省交通厅进行对接，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承认违规事实，正在积极制定整改方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，更多详情请继续关注969主播乔一，为您带来更多内容。 经典969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，坐他开的车，